个记号写下相恋的感想，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，该唱首什么歌来纪念爱的伤。 如果从来不曾遇见你，如果从来不曾爱上你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会如此美丽。爱情曾经怎样带领我的心，撇开世界只有你是唯一，狠狠爱过一回，只换来一句刹那。不问你会在哪里，身边什么伴侣，对我来说最难熬的已过去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不会坚持爱可以从天堂去人与地狱，拥抱他这代价有几个人付得起。你的名，你的声音，有点爱情曾经怎样带领我的心，如今猜想原因还是一个谜。狠狠爱过一回，只换来一句刹那。不问你会在哪里，身边什么伴侣，对我 不是因为你，我不会见